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孚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42集，想醉。 皇上病了， 萧迟也受诏入宫，在明礼堂外边遇见了太医院的太医。 忧思过甚，又挨着秋寒，总督待会儿进去了，可千万要劝一劝皇上。 萧迟也退下廊里刀，跨进了明礼堂。李建恒才用过药，这会儿正待在榻上，听着萧迟也来了，连忙踏着鞋子叫人进来。 慈兰，来得正好，一会儿啊，甜食房要送丝窝虎眼糖来，你也尝尝，是咱们几年前啊在官宴上吃过的。 谢皇上赏赐。 萧迟也叩了头，李建恒披着衣进了皇。 慈兰，坐吧。 萧迟也坐了，左右伺候的人都退出去。李建恒忽然起身，焦躁的在原地打转。 慈安，怎么还不斩华四千啊？大理寺谈什么复审啊？这还有什么好审的呀？啊， 大理寺要三查案子，这是规矩，为了防止冤假错案。华四千证据确凿，年前是一定能斩的。 夜长梦多，太后就不像是慌了的样子。你知道吗？他日日都差人给我送点心，他想做什么？也想要死我吗？ 花家如今是千夫所指，太后总也要做出慈爱的样子来。 萧迟也看他神色慌张，眼下乌青。 皇上夜里睡得不好吗？ 我怎么睡得着啊？我他们不死，我怎么睡得着？策安，你替我去给海良医讲一讲，免了复审，就地处决啊。 那怎么行？萧迟也是禁军总督，跟三法司没有干系，他哪能插手三法司会审？再者，经过秋烈一事，下一个要拿的就是他萧迟也。以海良医为首的文官也不肯放走萧迟也。这几日，萧方旭也听到了风声，没人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赌一把。萧迟也在去都，李北才能事事勤勉。中博六州的危机是块心病，萧继民能就去都一次，能就去都两次，但他能毫无保留的就去都无数次吗？就算他能，可谁又信呢？萧迟也断然不会在这个时候再与文臣起纠纷。李建恒也心知行不通，所以愈发失魂落魄。丝窝虎眼糖送上来时，他草草尝了几口，也没尝出滋味。萧迟也一走，他便横躺在榻上，觉得这皇帝错得没意思。一直跟着他伺候的双鹿见状跪在榻边，小声说： 万岁爷，要不奴婢陪您出去转一转？ 不转，乏得很。 那请慕如姑娘给您弹琵琶。 双鹿眼珠子一动，李建恒一翻身，又瞄了眼外边，见没人便说： 不能吧，国丧呢。再说了，他还在潘如贵府上，这会儿要是弄进了宫来，那不得挨骂呀。 哎呦，万岁爷，您是皇帝，这宫里边您说了算，咱们内患办事，他们外臣怎么知道？咱们偷偷的。 李建恒顿时精神焕发，糖也不吃了。 那不让海阁老知道？ 谁都不知道。您是咱们的主子，他又不是。奴婢们为皇上办差，皇上不让谁知道，谁就一定不知道。 好，可找着机会了，快去，越快越好，让母如进来，潘如贵都要死了，留在那院子里也是晦气。 萧迟也出宫时又下了雨，他无端烦躁，秋烈前的劲头像是一夜消散了，他此刻连刀都不想拔。 陈阳和昭辉来接他，萧迟也上了马车。车走一半，萧迟也忽然掀帘， 给爹和大哥说一声，今晚我不回去了。 说罢不等两人反应，就跳下马车，什么也没带，朝东龙大街去了。 这是又去喝酒了，你回去给王爷和世子说，我跟着公子。国丧期间喝高了闹起来也不好看。 就说话这会儿功夫，你已经找不到人了。总督既然不要人跟，那就由着他吧。 昭辉是萧继明带出来的副将，陈阳是萧迟也带出来的副将。两个人虽说都是萧家人，但到底考虑的东西不一样。昭辉更像是兄长。他在雨里转头，果然已经看不见萧迟也的身影了。锦衣卫掉了腰牌，下设的人就暂时编入了禁军，充当巡防队。沈泽川今夜刚轮完职，回家时路过东龙大街湘云房后巷，因为雨小所以没打伞。他走着路，忽听前边一阵吐声，接着那踏着木屐不着袜的姐儿小跑着追出来，却被轻轻挡开。萧迟也抵着墙指着后门，让姐儿离远点。湘云房的姐儿都跟他熟，知道他喝醉了不叫人碰，便把帕子叠放在边上。 啊，二公子舒坦再进去，给您备着热汤呢。 萧迟也没搭话，那木屐声走远了，他就蹲下去，胃里搅得难受。人就该这样醉生梦死，他只有这一条出路。背上突然微沉，萧迟也骤然回眸，眼里的寒光定得人发慌。他见着了人，想了少顷，才说： 你踹我干什么？ 我没踹。 沈泽川眼睛都不眨。萧迟也反手在自己背上摸了一会儿，扯了扯衣，固执地说： 这是罪证。 喝傻了吧，萧儿？ 我像个傻子吗？老子不是傻子。 不等沈泽川回话，他就自己答了。沈泽川闻着他的酒味， 别挡我道，我要回家。 萧迟也转回头呆了片刻，对着墙说： 别挡我道，我也要回家。 沈泽川才要笑，就听他说： 我要是回不了家，你也别想回家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那余孽看着如何？腿脚能走？ 这边站，他说二公子啊，就这么定了啊，你就先给他一个硬态，就然后刚要走，你就想起来再问他。 那余孽看着如何？腿脚能走？ 好，然后侧板给个撤。 撤。隔百户这块往哪里去？天寒地冻的。 该往宫里去。 这路不像是往宫里去的。这路。不像是往宫里去的。 这二公子金贵直通宫门， 认得我呢？ 卑职斗胆，可要送您回去。 我看着像醉鬼吗？你且去吧，老伯，趁早干别的吧。这包子太难吃了，他怎么此刻就不认得你了？ 他怎么此刻就不认得你？就是说当时你有这么大的场面，怎么可能现在他不认得你呢？对吧？他怎么此刻就不认得你了？问他嘛。 一位十二所仪仗紧随其后，他怎么此刻就不认得你了？这外官入都，少不了要向都官供奉安全。 没事啊，再来。 这外官入都，少不了要向都官供奉兵敬，把单子列得条理分明，照单交钱才能太平。 照单交钱才能太平，因为他有个单子嘛，分明接一个啊。 把单子列得条理分明，照单交钱才能太平。 钱不提，粮呢？ 粮呢？边杀骑兵跑的时候可带不走那么多粮。是了，以往户部拨的最快的就是中博六州的军粮与军饷，对不起，军饷。 没事没事，不急啊，不急，来。是了 是了，以往户部拨的最快的就是中博六州的军饷。中博六州，这个 中博六州， 这个是得要强调的，对吧？ 对。 是了，以往户部拨的最快的就是中博六州的军饷与口粮。多谢皇上。 躺。现在是你舒服的一个状态吗？ 是。 OK， 那就好。我希望你用你最自然、放松、舒服的状态，我们去把这个故事完成好。对，不用去做。 来来来，我自己 给你。啊，你可以的啊。 皇上，皇上，我父亲起兴为国，是兵败后愧对家国，无颜再见中国父老，因而自焚谢罪。我父亲将儿子晋叔送上战场，我大哥沈周济在茶食关被边上人拖在马后折磨而死。 那宝宝，官道，茶食官道，嗯，战场旁边给你接一个啊。 好的， 来。 将儿子晋叔送上战场，我大哥沈周济在茶食关道被边上人拖在马后活活折磨而死。如非一片忠心，怎可做到这个地步？这三日内军情传递启动离北，若无这三日， 我再说一个。 然后你可以再念叨一个，若无这三日，对吧？然后再说不下去啊。 茶食和一战，血流成渠，我大哥昏聩无能，却也守了三日。这三日内军情传递启动离北，若无这三日。容这三日， 下一个继续啜泣。 不曾，不曾。 这个好，往下。 他是喊着喊着，突然那个打进来了。 对， 哥， 破了，再来一个，来， 哥。回家吃饭。 好的，可以的。